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2集，林妙妙蹲在黑莲花旁边，逆着她的脸，手里拿着她的披风，她心里有些犹豫，这一动不动的模样，这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啊？想了半天，心一横，将披风往他身上一扔，想转身就跑。少年横出一只手，忽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，直接将他拖回怀里。那个瞬间，他在他眼睛里看到了某些失控的情绪。 子期， 他让他盯得心里发毛，不叫还好，开口一叫，他似乎立即清醒过来，迷茫了片刻，黑眸中爆发出巨大的怒意，霎时站了起来。妙妙还没开口控诉，他先避过他的脸，倒退两步，像是遇到了什么洪水猛兽，飞快地爬起来，踉踉跄跄地冲出了林子。 我靠！ 他忍不住蹦出了一句脏话，拿起火棍朝着他的背影一丢，没打准。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简直是莫名其妙。第一次夜探制香厂失败的没边儿。先是莫名其妙跑出来一个端阳地基，硬要跟柳福一表白，被婉拒以后，柳福一不放心他哭哭啼啼一个人回去，只得连夜将他送回凤阳宫。再就是木生，在树林里睡了半个时辰以后，忽然脸色大变折返，木瑶问他是不是不舒服，他只是摇头。木瑶好不容易关心一次弟弟，温柔地抬起手想摸摸他的额头。 阿生，让阿姐看看。 往常的时候，他早就欢天喜地地自己凑过来撒娇，这一次却生硬地躲开了他的手，面无表情地进了屋。木瑶惊愕地问妙妙， 他怎么了？ 被黑莲花气得半死的林妙妙满脸愤懑。 我哪知道呀，他犯病呢。 他的声音又甜又脆，直接穿越门板到了木生耳中。他坐在地板上靠着床榻，黑润润的眼眸一动不动地盯着地上的菱形方砖，一盯就是半个时辰。他就是犯病，为什么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让自己压在身下的？用力闭上眼，一溜火花泄愤似的炸开，砰砰砰砰，四周游荡的小妖遭了殃，刹那间让他炸碎了妖丹。因柳福一回宫送地基，木生闭门不出，这一日的宴席早早的散了。为补偿主角团，下午十娘子特意开了小宴，摆了几道他拿手的糕点，专请林妙妙和木瑶两个人。桌上摆了褐色的栗子糕，浅黄的核桃酥，粉红色的樱花馅饼，雪白的白糖糕，摆在花瓣形底儿里，恰好拼成了一朵四瓣花。十娘子给两个人斟茶，茶叶里飘荡着小小的花苞，一股沁人心脾的甜香飘荡出来。 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 林妙妙望着那晶莹剔透的樱花馅饼惊叹，这样的手艺，就是他最爱的做红糖馒头的那位厨子都未必及得上。 是呀。 十娘子眯着眼睛笑，直笑出了双下巴。 长日无聊，我钻研厨艺，也好给阿准和楚楚换换花样。 妙妙捏起一块樱花馅饼尝，粉嫩的花瓣让他咬进去一半，又端起花茶喝。两种清香碰撞在一起，有种异样的魅力。 太好吃了。 妙妙由衷夸赞。十娘子吃得笑了，双下巴越发明显，美人唇微弯，极其温柔地接道。 林小姐很会吃呢，今天的茉莉花茶呀，就是专为甜点搭配的。 妙妙一脸恍然地点点头。本来三个女孩的聚会应该是十分恣意快活的， 可慕瑶不擅长这样的场合，始终放不开，很少说话，因此只有他和十娘子一问一答。 系统提示：待攻略角色木生好感度达到 75%， 请再接再厉。 妙妙让这突然的提示一扰，阵脚骤乱，借着喝茶的功夫开始思考起人生。木生一个人呆着，还没见他就能凭空增加好感度，他到底在房间里干什么呢？待他回过神来，木瑶已经开始暗力询问了。 不知李夫人您娘家在哪儿？ 十娘子温温柔柔地答道， 啊，我娘家在灵丘附近，本姓斐，我是家里第十个女儿，被乡里乡邻的叫做十娘子。 灵丘？木瑶皱皱眉头， 夫人与李公子是在江南相识，灵丘距离江南一南一北，怕是…… 啊，我小小年纪便外出游历了。 十娘子笑笑回答得滴水不漏， 我从灵丘出发，一路走一路求学，跟着些巫医大夫学了些医术皮毛，本想在江南定居，开一家医馆营生的。 这医馆自然是没开成，十娘子嫁给了家财万贯的李准。 穆瑶又问，夫人是什么时候遇见李公子的？ 妙妙听得心里发毛，想提醒穆瑶一下，他的语气太过紧绷了，听起来不像是闲聊，倒像是审讯。可十娘子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涵养，面带笑容，非常柔顺地回答问题。 我认识阿准的时候，他还很年轻。 他微微笑了，神情恬然又惆怅，似乎越过眼前的一片虚无，看到了许多年前的回忆。 有多年轻？ 十娘子仿佛忽然回过神来。 哦，那时方姐姐还在，楚楚还未出生，他们感情很好，每天傍晚都要手挽手出门散步。阿准问方姐姐，你猜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方姐姐说，我猜是个像你一般俊的男孩。阿准便笑，点点他的肚子说，我倒想要一个跟你一般俊的女孩。 他有些难过地低下眉，语气放松。 后来方姐姐总是一个人坐在庭院里哭，她身体一直不好。 穆瑶微微皱眉，总觉得十娘子的叙述有些怪，但一时又辨别不出哪里奇怪。 后来楚楚出生了，方姐姐因生产中喘症爆发去世，我看到阿准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每天沉浸在悲伤里。 十娘子顿了顿， 楚楚也有一样的喘症，我努力研习医术，就是为了能够帮到阿准。两年后的一天，楚楚突然发了喘症，因乳母看护不力，险些丢了性命，幸而我去得及时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